你正在收听988坚持好音乐好内容。你好，我是林家谦。 我等着你回来，我等着你回来。 欢迎收听最新一期《怪异》，我们游走世界各地，寻找各地区的奇异怪事、都市传说。这一期节目，首先我们来到韩国，听下那里出名的怪异事件——浴水站自杀事件。浴水站是位于韩国首尔东区浴水洞的一个地铁站，这个属于其中一个繁忙的城市地铁站，都曾经发生过诡异事件，到现在依然是一个恐怖的未解之谜。话说在2009年的某一个晚上，有一名男子往常地在浴水站等着尾班车，平时就算接近深夜，这个站都有很多人搭车的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那一晚的车站特别冷清，整个月台就只得这个男仔和一个长发少女在那里等车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没有人，那个车站特别冻，环境气氛特别的阴森恐怖。为了令自己镇定些，这个男仔就拿起手机专注地玩游戏。突然间，那个男仔听到怪声，抬头一望，只见个长发少女好像喝醉酒又好像撞邪地，口中不断发出怪声，手脚好像跳舞地不停地挥动，还弯着腰在月台上行来行去。那个男仔觉得好奇怪，就立即用手机影低，放上某个知名的网络吹水站。他开的贴和相很快就吸引到不少的网民，有网民还叫他行近那个少女，影下个少女的样子给大家看。他竟然跟着做，影了不少个少女的相，那个贴就突然间爆红，很多网民都涌入来看相和看。这个时候，那个少女不停徘徊在月台边缘，有几次还差点跌入铁路轨道，跳下跳下，那个少女突然间跌倒在地下，额头还撞到流血。那个男仔就大声问，小姐你没事吗？但是那个少女完全没有理会她，继续在那里胡乱挥动双手。那个男仔在吹水站到描述当时的情景，开始有很多网民回应他，那个女仔真的很奇怪，你千万不要靠近那个女仔啊。众多留言当中，有一个网民的留言写着，那个女仔可能被恶灵拖住要去跳轨啊。那个女仔不停地挥动双手，其实是挣扎着。也都有网民留言说，那个女仔可能已经被鬼上身了，你要小心啊。那男仔越看就越害怕，他转身想望个少女，发现那个少女不见了。他留言说要去找个少女，很多网民都劝他不要走去找啊。但是救人心切的他没再看留言，就直接冲到头先少女跌倒的地方，沿着地上的血迹行到月台边缘。他望落铁轨道，漆黑的轨道隐约好像见到有个少女瞓在那里。心急的男仔想着想爬入轨道救人，但轨道实在太深又太暗，男仔一时之间不知道要怎么爬下去。突然间， 佢感觉到轨道好似有嘢喐动，以为系个少女想起身，就弯低腰想拉个少女上。佢见到轨道上嚟嘅系一个只有半个头嘅女人，吓到个男仔弹跳起身，转身就想走。你咁多事，一齐落去啦！个男仔一转身，个半头女鬼就企喺佢面前，跟住拉住个男仔就一齐跌落轨道。第二日，新闻报道，玉水站有一对情侣跳轨自杀。不过警方过后先至查到，其实两个人毫无关系。而睇过吹水站嗰一个贴嘅人都知道，个女仔系被惨死喺铁轨嘅女鬼拉咗去做替死鬼。咁个男仔呢，就系因为佢介入咗女鬼揾替死鬼嘅情况之下，所以一齐被女鬼拉走。无论个结论系咩，从此玉水站夜晚再冇人敢喺嗰度搭尾班车。接落嚟继续分享怪异事。 九八八坚持好音乐好内容，你好，我是郭静。